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来到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女神袁一。当然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除了我以外，我们还邀请来了好几位姑娘，因为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一定是女生们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今天要聊女生跟香水，所谓闻香识女人。稍等啊，我要跨过重重海峡给今天的女嘉宾开一下话筒。来，我们有请一下柯涵。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哎，柯涵，你还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这样大家可以更加清晰地听到你的声音。 这样可以吗？ 对，可以啊，会稍微好一些。你可以再说两句话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涵。 感觉上去声音还是有点小，哎， 还是有点小。 对，你可以再离话筒近一点。 对呀、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柯涵会现场给我们一起来挑一些香水，包括我们也会跟大家讲到说夏天了怎么来挑选一款特别适合自己用的香水。当然，我们一会儿呢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位非常专业，哎，我们的导播老师的头刚刚从镜头里出现，挡住了我们的脸。你要干嘛？你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都吸引到你的脸上吗？各位当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在一直播的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花椒的直播平台上找到活力982，但是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也可以找到982魔力工厂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今天柯涵还会在节目里面给我们带来一些才艺的展示，因为我知道柯涵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孩。 一点点 啊，我们今天直播间还有表演区，所以一会儿也很期待你的歌声。 好， 赶紧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女生麻辣烫，我们先看到的这一条消息来自很多女生都很喜欢的一个算是快消品牌吧。如果说到快消品牌，柯涵你会想到哪些品牌？ 快消品牌的话， 对，服装的 啊，一些像 H&M 还有 Zara 之类的。 你看 H&M 和 Zara 一定会是你首选的。我讲到的这个就是一年一度的 H&M 圈钱大行动又要开始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包括电视机那头的、网络那头的朋友们，要准备好你的钱包了。H&M 去年和 Kenzo 的合作款，虽然被吐槽的满地都是口水， 对， 但是依然给黄牛提供了很好的赚钱机会。你有关注到去年跟 Kenzo 的合作吗？ 去年跟 Kenzo 的合作，其实他们推出了一些服装上的设计联名， 对对，联名的合作， 对，然后很多黄牛就去炒作啊， 对啊对啊，你看到那些衣服了吗？ 看到了一部分， 看到一些图片了，是不是？你个人喜欢吗？ 我个人还，其实我对 Kenzo 这个品牌还蛮喜欢的， 但是联名你喜欢吗？不用客气啊， 我觉得 说实话就好。 客 行非常的含蓄，客行非常含蓄，担心会得罪人，不会啊，说你自己真实的情况就好了， 就是、 因为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对，就是跟 H&M 合作之后，就感觉Kenzo 的档次就突然就low下来了、 啊，这是你的感受哈。但是今年呢 ，H&M 又出新招了。你们不是觉得去年 Kenzo 那个你说的太 low 是不是、太花哨， 对， 就太三俗、好啊，那今年人家走起了低调奢华路线，和英国知名的服装品牌 Urdom 联手，从质感到风格据说都可以完爆你的眼球， 是吧？ 是不是很想来看一下？没关系，我们这边有一手的资料可以让你们看到，好不好？我们赶紧来看一看今年 H&M 牵手这个 Urdom 会开展一轮怎么样的抢钱行动。 一年一度的 H&M 联名系列终于揭开面纱，每年都有新花样的 H&M 今年牵手英国设计师 Urdom， 擅长将清新浪漫的印花融入到设计中的 Urdom 一直颇受关注，今年的合作系列将于11月2日进行发售，品牌提前造势，宣传噱头十足。作为时尚圈的大事件， H&M 每年的合作系列都颇具看点，去年与 Kenzo 联手推出的彩色动物条纹系列虽然褒贬不一，却靠着明星带货增加不少热度。2015年与 Beyonce 合作，大走宫廷风，还请来了 Kendall Jenner 实力助阵。2004年 ，H&M 的第一个联名系列请来老佛爷，经典黑白冷色调颇受欢迎。2005年与 Stella McCartney 合作的运动风，由超模 Kate Moss 倾情演绎。2006年携手 Victor and Roll 的第三个联名系列，少女心满满，还有婚纱重磅亮相。2007年找上了 Robert Cavalli， 来了一场性感的丛林冒险。2020年品牌与川久保玲进行碰撞，波点和不规则设计分分钟击中大家的时尚审美。2009年与 Matthew Redison 合作系列充满度假气息，与 Jamie Choo 合作的鞋履与成衣，放到现在来看依然让人忍不住想剁手。同年还与设计师 Sonia Rykiel 发散思维，交出了唯一的一个内衣家居服系列。2010年依然延续了和 Sonia Rykiel 的合作，不过这次彩色条纹才是系列的吸金重点。同年 H&M 还牵手浪漫高手 Levin， 荷叶边和印花裙都是品牌的标志设计。2011年品牌与 Versace 强强联合，为霸气十足的女强人填满衣橱。2012年还一起推出度假系列，甜美的夏日少女风清新养眼。同年充满质感的 Money 也被 H&M 收入囊中，与 Marcin Martin Magina 的合作因为天后王菲关注度暴增。2013年的 Isabel Marant 注重实穿度，2014年与才华横溢的山大郎合作，走起了帅气十足的运动路线，虽然色彩简洁但依旧充满活力。2013年里联名系列各具风采，让人更期待与 Urdom 的合作又有什么新。 到底今年和 Urdom 的合作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刚刚这段视频呢，我们也是历数了一下历年来 H&M 的各大品牌的一个联名。今年这个 Urdom 可能有一些咱们国内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了解 Urdom 这个品牌，这品牌是来自英国的，它的特点是很精湛的工艺，包括它的面料是那种奢华复杂感的，所以时尚界据说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这一次联名更加让人期待的是 Urdom 这个品牌提供了自己一个男装的首秀，就以前没有尝试过、对，所以你会想说给爸爸或者给男友去选购这样的一件衣服吗？ 如果好看的话，好看是前提。 好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 H&M 的这个联名的系列在今年的会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接下来的女神麻辣烫，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另外一款快消时尚品牌优衣库也推出了和设计师 J.W. Anderson 的合作款。这个牌子是这一个同名品牌，设计师本人呢是一个既有颜值又有才华的一个男子，但是他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叫做 Louis 的设计师。 大名鼎鼎的 Puzzle 那个包，可汗你应该知道 Puzzle 那个包吧？ 对， 那个包就是出自这个设计师之手的，所以今年他会跟优衣库合作。我们也来看一段视频，好不好？ 说的是优衣库宣布金秋将携手 GW Anderson 带来联名系列 Lifewear。 年仅32岁的 Jonathan Anderson 是现在时尚圈当红的设计师，不仅拥有自己的同名品牌 GW Anderson， 同时也是 Lovie 的创意总监。具备天马行空创意的他，曾推出过多款红遍宇宙的 IT Bag。 而本次与优衣库合作的 Lifewear 系列核心主题是不列颠的遗产，由此可以预测这个系列会有复古制服、工装等带有明显不列颠风格的设计。值得兴奋的是，相较于 JW Anderson 品牌高达数千元的单品定价，联名优衣库的设计显然价格上更加亲民。当然，参考 JW Anderson 前两次与快消品牌联名上架即空的情况来看，8月份正式上架时，恐怕又是一场拼原品与手速的较量。另外，日本设计师藤原浩也在 Instagram 上陆续曝光 LV 与自己主理品牌 Fragment Design 的合作单品。曝光的产品除了双肩包、旅行包、小熊玩偶、手机壳等单品外，还可以看到渐变图案衬衫、手拿包、斜挎包，同时还有点缀着 Monogram 与闪电 logo 的鞋款。其中布满 LV 经典 Monogram 纹路的娃娃鱼造型单品引发各方关于用途的揣测。据悉，该联名系列将于4月末正式发售。四月还将正式上线的联名系列还有三叶草与 Alexander 王合作的 Drop 3系列。在设计方面， Alexander 王依然在 logo 上大做文章，特意翻转了三叶草的 logo 设计，也把三叶草的经典三条杠标识做了内外翻转的效果。尽管相比第一次联名系列84件单品的数量来说，新系列只有12件单品和2双鞋，但 T 恤、连帽衫、夹克等时尚与实用性兼具的单品一一在列，完全可以满足青春的需求。另外，联名界的当红翘楚 Supreme 近日与 North Face 的联名系列已经在 Supreme 纽约、伦敦、洛杉矶、巴黎门店和官网发售。该系列以抢眼的色调、撞色拼接，结合两大机能面料，将美式街头风格融入到了户外机能之中。单品包括冲锋衣和裤子、羊毛外套、户外背包和针头帽衫等产品，且每款均由红色、蓝色、黄色、军绿色和黑色可选，价格在168欧元至518欧元之间，上线当天便全部售罄。综上所述，联名系列你准备好抢哪一款了？ 说到联名系列，真的我最近有一大堆的草药图。我们刚刚讲到了 H&M 跟 Kendall 的合作，然后刚刚又说到了那个对优衣库的合作，跟 Puzzle 包的设计师 JW Anderson 的合作。今年其实刚刚过去，如果说刚刚过去最火的联名系列应该就是 Louis Vuitton 和 Supreme 的合作，那个抢的简直了。可汗，你可以说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 我记得网上看那些海外他们在外国排队是排了非常长，而且甚至是有警察都去驱逐他们，因为排得太长了，实在是。 对，而且黄牛真的是非常丧心病狂，就是一件卖4000多块钱的一件 T 恤，黄牛价已经到了10000多。 对。 然后据说什么连武器都亮出来了。好，我们赶紧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赶紧来欢迎一下在我身旁的这位小姐。 天哪，最高级的联名不应该是女神百分百和今晚有戏的联名吗？ 所以今晚有戏的海报在哪里？ 没有了，我这海报。 你是活动的海报。 对对对、大家好啊，这个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的节目主持人王哥啊。当然今天此时此刻我来到直播间，我的身份不是主持人，我的身份是嘉宾。我第一次来到女神百分百节目当中当嘉宾，我非常开心。谢谢袁一和谢谢女神百分百给我这个机会 啊。没关系，一会儿出门交一下费就行了、 好嘞。这个今天学费交的已经够多了，非常抱歉啊、这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我被堵在路上。 对对对， 其实我早就应该和大家见面 对的，因为路上耽误的时间是你不可控制的嘛，没关系、 实在是不好意思、 大家如果想看到今晚有戏和女神百分百的这一次的联名啊，在这个 戏精又来给自己加戏了， 没有表演戏，没有表演区，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在花椒直播平台也可以找到活力982，以及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啦。 好嘞， 我们今天面前摆了哇这么多香水，所以大家一定在想说你们什么时候赶紧进入到今天的正题，进入到女神 神衣橱，赶紧来给大家挑一款香水吧。 啊，是这样，就现在节目特别受限，就是我们在镜头前喷，大家闻不见， 我们来当你的鼻子就好了。 啊，对对对，什么时候就能开始能体验线上线下的活动，全方位的体验这种气味的感受的时候， 这个、 我天，女神百分百一定会拿收视第一名的。 那肯，现在就已经是收视第一名啊， 必须的。 没有，我们一会儿是这样的，我觉得下一档节目的主持应该会很享福 啊， 进到这个直播间的时候直接被熏倒了 啊。下一个是挑战新歌声啊，对 对，魔方秀， 魔 方 秀, 魔 方 秀， 对 对 对，魔方秀大板块了。 好了，我们进入到百分百 party 的女神衣橱来给大家挑香水咯。 好嘞，这个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午的4:15，各位可以在视频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花椒平台搜索活力982，以及北京时间的首页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夏天怎么样闻香识女人，或者女生可以给自己挑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水 啊。 嗯，通常什么样会算是适合自己的？你会怎么来理解，王哥？ 啊，适合自己啊，我觉得适合自己，它一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跟给自己挑衣服和自己找自拍角度是一样的， 找到属于自己那个 style， 就是一定要试错。试错换一个词来怎么说，就是花钱。 用钱来买教训吗？ 对对对对，就学费是一定要交的。当你买的足够多，挑的足够多，用过的足够多，错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一定能找到那一个对的。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包括你看，像我们挑口红也好， 对， 挑粉底液的颜色也好，挑香水是一个道理的。 那你在整个的经历当中，先说说吧，你从几岁开始接触香水？ 我从几岁啊？我应该是从初中开始接触香水的。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神也不太好，听力 眼神不是很 好，对，听力也不太好，啥啥都不太好，发现嗅觉特别好，啊，当我发现我有这样独特的技能的时候，我就开始对所有的气味开始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比方说，我会记住很多气味的样子，我会记住茄子的味道，我会记住比方说胶橡胶的味道，我会记住化纤材料的味道，这些东西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意义嘛，但是我开始认为我能识别出这种味道的时候，我就开始挑战了更高阶的东西，比方说很复杂的气味。复杂气味呢，香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对， 多种气味的柔和。慢慢我就发现，哦，原来我对香水的这种感受力要比别人更好。我受到这样鼓励的时候，然后手头也有钱了嘛，越来有钱了，就开始我发现找到了一个我的技能和我的兴趣爱好相结合的一个点，就是玩香水。所以到现在已经玩了这个20多年吧。 哇哦，所以今天让你来说这个香水非常非常合适，因为你能够从不同的，可能我闻香水觉得好闻， 好闻，对对 对, 对， 好闻是女生的第一直观的表现。所以今天柯涵在我们现场，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顾客，然后我们俩呢可以是专柜的 sales， 哇， 对，导购员，然后来给你提供这个帮助，你就可以来饰演一个角色，就是你想挑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水，然后我们再帮你慢慢的了解你的过程当中，向你推荐一款适合你的。我们现在桌上有很多，你可以现在离开你的桌子来到我们这边来看一看。你先从外形，因为买香水很多人都会挑外形， 对， 我就是一个对外形没有抵抗力的人。因为刚刚王说 你要中奖了，袁一，你拆了这个盒子，我觉得你就要中奖了。他是不是中奖了？ 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放直立，就只能倒着放， 趴着放， 对对， 趴着的星星啊！ 稍等一下， 是睡觉的趴着的星星。 你先说说话，别恐怖、啊。 我先说说话。我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就是一个以颜值取胜的香水。但是如果只说它以颜值取胜，说实话，真的很屈才了。因为它是现代香水意义上第一支美食调，也就是由它开始的，所有的香水才出现了当下我们最近这些年近10年之内开始出现的，比方说身上有焦糖的味儿、爆米花的味儿、草莓果酱的味儿、 香草 的 味儿啊， 香草的味儿。它是现代香水意义上第一支美食香调，它来自 D.I. 李穆勒啊。我现在拿到这一款呢，是2015年的一款限量版。 哇、 它上面沾着很多那个小玻璃碎碎的闪闪的片， 它是这样的一个瓶身， 磨砂的瓶身。 快给我一个 特写， 特写呀！ 对 对，你看。它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规则的五角星的一个形状，就已经很炫了，然后就有那种钻石切割，你知道吗？很 bling bling， 然后同时它的 周身会有那种磨砂的颗粒感， 对， 所以其实也是防滑的一个很好的设计。 这一款的原版呢，诞生在1992年啊，1992年的原版呢、也是这样蓝色的，但是周身是没有这样磨砂质感的，完全是一个透明的剔透的蓝色星星。除了磨砂之外，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那一款的味道会比这个限量版的味道更加冲，因为它头调的这个广藿香会给大家带来那种泥土的气息，而恰恰是这样泥土气息，而后又转出来爆米花焦糖的味道， 嗯， 它就成为了当代现代香水意义上第一支美食调。如果在当下你在商场里看到所有美食调香水， 都是基于这一支， 都是基于它，它是开山鼻祖。 柯哈，你闻一下这支开山鼻祖，然后 开山鼻 我会从， 你可以喷一下，一个喷一下，这个 然后我会从这个里面，很巧的，我今天带来两支。是这个基调的， 是这个调的， 是这个基调。 因为现在当下我们看到的，不管是阿玛尼的 C 也好啊，还是迪奥，迪奥刚刚拿出来的粉，毒药女孩也好，包括现在很多像娇兰新出的一些这个一见钟情什么的，都是美食香调。而美食香调，一切一切都是它的后背， 嗯， 后背。 刚才王哥说啊，就是 C， 就是这支，这是我个人在某一年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味道。 花女神代言。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又出了，在第二年又出了一个夏天的一个就是淡香， 嗯， 所以柯涵你可以现场试一下这支浓香和这支淡香，你觉得你会更喜欢哪个？对，你可以喷一下。 袁一对这款香水的爱啊，能爱到什么程度？这是他婚礼的签名香，整个婚礼现场全都是这个味道。当时他做新娘子那一天，婚纱上喷的都是这个味道。 我都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 啊，真的是啊，所以说就可见他对这个香水有多爱。但是你看看，看看小姑娘的表情， 没有这样，柯涵，你把那个你说话的时候对着那边表演区那个话筒，这样大家可以听到你说什么。对， 好吧，浓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女人， 非常女人，话梅的味道啊， 很适合我结婚的时候用，是不是？你再可以闻一下这个淡香， 怎么样？感觉？ 清新 啊，相对来说可能这种扩散性包括这个侵略性可能会要稍差一点，是吧？ 对，我觉得王哥可以教一下柯涵，就是在喷香水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准确的喷香水的方式。 其实是 因为通常说明书上，连说明书上都会说喷于皮肤脉搏跳动处为佳。 对，其实日常使用香水和品香水是完全两个概念。 嗯， 如果日常使用香水呢，就像大家可以说像脉搏跳动处啊， 嗯， 但是于我而言，我自己觉得香水是有一个礼貌距离的， 嗯， 因为不同的香水它的扩散性是不一样的。香水我觉得最礼貌的喷洒的方式一定是你自己闻得到，跟你有亲密距离的人闻得到， 嗯， 但是工作距离和礼貌距离的人闻不到。其实我觉得特别没有教养和粗俗的一种喷香水的方式，就是你一过来 野蛮喷法， 远远的就能闻到你很香。我觉得这个就像在工作场合当中，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牙上甚至还沾着口红，踩着高跟鞋，大家并不会觉得她美，大家只会觉得她不够专业，不够职业。 非常有道理， 很没有礼貌。 在身边其实随处都可以见到那种她离开电梯间以后，那个电梯间在上下三趟以后依然还是那个味儿。 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很喜欢那种香味儿啊，包括我们古典熏香熏茶熏出来的那种天然植物香味儿，包括很多花花朵朵都是这样，你远远的嗅是有香味儿的， 嗯， 你凑近了闻没有香味儿，你一躲开一闪又有香味儿了。这种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喷洒效果怎么样才能做到？如果你大面积喷涂于全身一定会呛到人， 嗯，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喷在裙叶裙边儿， 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就跟杨贵妃裙摆上面的那个铃铛一样， 因为温度 它就会 香水扩散都是这样，随着夏天温度升高啊，香气从下往上蒸发， 嗯， 慢慢你周身都会闻到这样的香味。 嗯， 当然如果你今天晚上的目的可能我要出去约会或者说我出去嗨，那么可以在你耳后的位置少少的喷一点，不要喷太多，因为可能对于脖子汗腺比较多会产生刺激啊，耳后少少喷一点，摁半下啊，摁半下，基本上十下喷头喷十下是一毫升，差不多是这样，你摁半下就可以了。 嗯， 这个距离就不会打扰到人，但是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就是在工作场合当中不建议这么喷啊。 嗯哼，夏天的时候可以喷在裙边，这是今天王哥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然后也是 裙下摆或者说裤装在胯的位置。 对，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叫做香水的礼貌距离。 嗯， 我觉得收音机前也好，在视频里头的女生也好，都应该去学习一下这个香水的礼仪 啊，就是大家使用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啊，他自我欣赏，陶醉自我，或者说悦己，但是不要扰人啊，不要扰人。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给柯涵第二次选择机会了。刚才其实是我无意间中奖打开了一个， 他说他喜欢漂亮的样子， 美食调的一个瓶子。对对对对，接下来让柯涵除去这个是在盒子里面的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在外面放着。这两只 C 你刚刚已经看过了，其他摆在桌子上的这些瓶子，你会更倾向于打开哪一个去尝试一下？如果你是在选购香水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先会打开这一个。 嗯，这款是喵喵的香水。其实喵喵作为一个时装品牌 Prada 的一个副牌副线的品牌，它其实出香水的历史没有那么悠久，它到目前为止也就是第二支， 这是第二支啊。第一支是红色的小瓶瓶啊，这是一支非常明确的夏日线香啊，而且它是主调以铃兰为主，但是呢这一款可能更多的都是小白花、小茉莉啊，小栀子啊，小小的小白花。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支，其实跟这长得很像，只不过就是上面这个圆环 对对 是红色的。 一般现在这个当下的商业香水啊，挑选呢有一些技巧和窍门。但凡你看到这样颜色，同样有两款，一款透明瓶子和一款不透明瓶子的，一般透明瓶子的味道都会偏水样， 更清新一些， 更清新一些，可能 更淡一些， 里边会有更多水生调的元素在里边。 对 对。 柯涵来试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我个人认为里面是有荔枝味的 啊，可能会有一点的，可能会 你直接你可以不喷，因为你可以闻着瓶盖就好了。瓶盖就是比较就是其实是喷出来以后的 效果。一般 在 香水当中去模拟这种水，大家都知道水其实是没有味道的，但是怎么样营造出水灵灵的感觉啊？更多的用的是一种化学原料叫做西瓜酮啊，西瓜酮这种东西会很明显打造出西瓜皮、黄瓜皮。荔枝壳哎，就是很水灵灵的感觉啊，但其实它是一种化学合成物质啊，对身体是无害的。这也是当代夏日香水当中，尤其是水样香水、水生调香水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配方。 我觉得这一款其实还是性价比挺高。首先瓶子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很可爱，然后味道也是没有那种侵略性的， 是吧是吧， 对小女生或者说轻熟女都是可以用的。你现在留香是出乎我意料的时间长， 没错，像刚才袁一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示范动作啊，使用香水的时候就像刚才小韩那样，但是品香闻香水的时候不要直接闻瓶口。在 LV 最近刚刚上香水的时候，范冰冰呢作为他们的推广大使啊代言人在和他们的调香师进行沟通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在闻香水，就做出了一正确一错误的示范。范冰冰对着瓶口闻就是非常错误的闻香的示范，而他们的调香师那个鼻子啊，他们的闻香水方式就是原因刚才的闻法，闻瓶盖，这才是正确的闻香水的。 而且动作感觉会更优雅一些。 对，你闻到 就你闻瓶子会觉得你很贪心，想要把这一瓶掳回家。 而且你闻瓶口闻到的味道是不准的。为什么会不准？因为香水是分前调、中调和后调的嘛。瓶盖是它运出来的味道，这个味道才更接近于你喷在身上之后别人会闻到的味道。 好，这是柯涵选择的， 从 对外貌的这个角度选择的一瓶香水。其实我个人在买香水的时候也经常会犯那种因为外形而把它买回家不管它味道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选的时候选到了这一瓶 梵克雅宝的红精灵啊。 对，其实他们家出香水出的也不多， 对， 应该是蓝色、红色、粉色， 对， 应该也就是这么几瓶。 梵克雅宝呢，他们同时还有高端线啊，高端线的那个系列叫做蚊香系列，蚊香系列现在有几款已经停产了，大概应该是出了11、12、13款吧，品质非常的高。在这些珠宝品牌当中，梵克雅宝他们家做的香水品质总体来说应该是数一数二吧，我觉得也可以是秒杀宝格丽的，最起码在高端线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商业线你能看到瓶子非常的精美，拿出去不管是送女朋友也好还是自己用也好， 就它完全就是一个装饰， 用完了舍得扔吗？ 根本舍不得扔。所以女生买香水应该不会有几个，除了你拿了试用装以外，其他那种正装瓶子应该都是会留着的，而且用到还剩那么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完全舍不得。 我作证原因就是这样的，都舍不得一点点。但是香水会挥发嘛，有些可能变酱油色，有些可能就消失了， 上次会一点底儿的时候就变成一坨那种有点像固体对膏状的东西。 对， 女神百分百，我们今天聊的是夏天怎么来给自己挑一款合适的香水。我们今天现场也带来很多可以来示范的香水， 是 虽然在镜头那边在音频那头你们闻不到真正的味道，但是我们会尽量用比较苍白尽可能不苍白的词吧，给你形容出我们手上这些香水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 Talk about 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4: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女神百分百，我是袁一。 哎，大家好，我是做客节目的嘉宾王哥。 嗯，这也是我们今晚有戏的主持人之一 啊。对，同样我也是 FM 北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的主持人啊。刚才说到了，说最伟大的联名是什么？明明就应该是女神百分百和今晚有戏的联名啊。 还有一位嘉宾哈，我们的妹妹柯涵，欢迎一下。 我是柯涵， 小美女。 我们今天有时间，还让柯涵在我们表演区给我们唱首歌。 好嘞， 咱们一会儿这样，在讲到一些香水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一边让他唱歌，咱们一边聊。哎，好像不太合适，得专心致志的看你，对，得专心致志听你唱歌。一会儿的哈，咱们因为刚刚在挑香水嘛，我们桌上今天带来了很，也不算很多吧，就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带来了一小部分的香水。刚才我们在广告间隙的时候，也在拿出各种各样的香水在那试。接下来这样子吧，在桌上。有一个盒子最小，看上去怎么说最有来头、最有历史的这么一个盒子， 嗯，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支。 嗯，好， 嗯，从包装上来看，就是非常的低调中的奢华， 复古是吧？看起来非常的复古啊！我现在手中拿的这款香水呢，是来自娇兰啊，这一款翻译成中文啊，叫做。 《午夜飞行》。 嗯， 他诞生于1933年，是娇兰家族第三代掌门人雅克·娇兰的作品啊。当然了，他的创作来源呢是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那部小说《小王子》，非常喜欢啊。嗯、但是他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呢是雅克·娇兰的好朋友。 嗯， 可能大家都知道《小王子》的故事情节，但是不知道这个圣埃克·苏佩里呢，其实还有一部小说啊，写的呢就叫《夜航》啊。《夜航》呢讲的是一个飞行员新婚之夜离开妻子，然后呢遇到了一些空难事件，但是最终回来了的一个故事。恰恰是由这个故事，雅克·娇兰有了这样的灵感，创作了出这一款《午夜飞行》。 这个盒子很漂亮，就感觉乍一看是马毛的那种质地吗？ 对对，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盒子呢是非常复古的，我这一款应该是70年代的版本啊，70年代的版本， 那很难得买得到啊。 但是配方和当下的午夜娇兰已经有很大的变化， 区别。嗯， 是因为欧盟有一些这个香水原料的禁用标准，有一些可能是因为野生动物包括原材料的保护，还有一些可能过敏源的这些调整，所以导致他们配方要进行更改。 嗯， 但是我手里拿到这一款70年的版本，应该和33年原创版本基本差别不大。 嗯， 但大家也能看到它这个瓶子的样子啊，在专业术语呢，这个瓶子叫做倒伞瓶啊。 嗯， 大家也能看到为什么这么小，因为它是一支纯香精啊， 所以它是精华。 对，它是精华纯香精。其实这瓶香水呢，是我从家里翻出来，它一次都没有用过，但是为了咱们节目啊，我现场做一名开封人。 哦，哇，我们好荣幸啊！ 开封人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可能来不及看了，但是可以给袁一来闻一闻。 好， 你闻完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香精嘛。它扩散性可能没有那么好， 对， 所以我可以凑得稍微近一点闻。 对对对对对，闻瓶盖现在是闻不到的。嗯， 很好闻，我从里面闻到了Chanel 5号的味道。 你说对了啊，这一款呢，其实它的主要成分配方呢是白松香、桃泉， 嗯， 和橡木苔。 嗯， 从这三款配方呢，能熟悉香水的朋友知道，它是一款经典的木质西普调。西普调其实现在不是主流商业香，大家喜欢 的有点小众了。 对，非常小众。按照不太熟悉香水的朋友的话说啊，骚狐狸味儿。 对，它会有那种就是感觉麝香。 对，是有一些包括像海狸香啊，一些这个动物性原料的味道啊。 对， 这一款给大家喷出来，包括使用的感觉呢，它会非常的亲肤，但是闻起来很生冷。作用是白松香的原因，很生冷。像原因说为什么闻起来很像香奈儿五号， 嗯， 是因为桃泉啊。桃泉是香奈儿五号，是全世界第一款使用桃泉的香水啊。你闻到的那一种像香奈儿五号味道的东西就是桃泉啊。 就是你知道是香奈儿五号，我小时候在闻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肥皂水。 肥皂水。 对， 对， 对， 对， 对， 有那种就是刚刚觉得很亲切。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以前对香奈儿五号那种概念，那应该是高冷的，就是。穿 Prada 的女魔头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喷上又觉得哎没有，但很亲切。 不同版本的就包括不同浓度的香水呢，同一款品牌或同一个系列 可能效果也不太一样 啊，配方会有非常大的差异。香奈儿五号就是这样，它的 EDT、EDP 和香精味道是截然不同。 嗯， 有机会的话可以找找原装的 EDT， 最老版本的 EDT 和 ED 和香精，直接就是 perfume 香精啊。EDP 的版本可能多少让大家觉得是稍稍有一些艳俗，可以找一找。这款午夜飞行呢，市面上不好找了，在专柜你肯定是买不到的， 肯定买不到。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拿到专柜，专柜的柜姐很有可能跟你说你这是假货吧。他可能都不知道啊。 嗯， 只有一些很爱香水的朋友才会知道，大概了解。但是呢，作为这个娇兰家族不可磨灭的一支经典的香水，午夜飞行呢还是有非常非常高的历史地位的，在整个香水 家族里，对，地位很高， 地位非常非常 高。所以这其实是算一支收藏级的香水，在我们今天直播当中， 它对我来说也是一支收藏级，因为方便携带，我带了一支最小瓶的啊。 嗯， 同系列的不同规格我都有收藏，甚至会有不同瓶子的形状啊。 嗯，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它的香精版本和淡香水版本，就是所谓的 EDT。嗯，擦起来的味道 哇，就是尤其是你睡觉的时候一个人啊，我把它叫做侍寝香。 那个玛丽莲梦露说过，香水其实是应该陪伴女人睡觉，它是最好的一款睡衣。 对， 你可以不用穿睡衣，但是你要喷香水入眠。 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这么好一款香水吹天花乱坠，我在专柜买不到？是因为当下社会它已经不符合当下社会女性 跟商业的需求不太吻合。 对，这个味道一定不是当下主流欣赏的味道了。 嗯，快把它放好，一会儿别被到时候踩了。 没关系， 那不行，我很心疼。 没事， 今天讲了很多，有刚刚说到收藏级的，包括我们这边也有商业化、主流化的一些这个香水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现在会有一些在商场当中能看到。 很创意的一些香水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嗯、比如有一个集合店叫做气味图书馆， 气味图书馆、嗯、 它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在里面可以闻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闻不到的味道， 蚯蚓味啊，螨虫味啊，彩虹的味道，蒲公英的味道， 图书馆、啊、 西红柿味道，皮革、嗯、纸张、柴油的味道，对对对，很原装的味道。 然后他们曾经有一年出了一款城市系列、嗯、然后呢我也是本着说想尝尝鲜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购买了三个城市的味道，一个是纽约，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伦敦。 其实气味图书馆是一个国产品牌，但是当年他们代理了很多国外的沙龙品牌。刚才我们说到单独的那个什么蚯蚓味道，那个是美国的品牌 Dimantle， 但是现在咱们国产所做的这城市系列的品质根本不亚于美国的 Dimantle 系列。 对、嗯、大家可以这样，柯涵你来帮我们的听友，帮我们的网友来感受一下这三支城市系列的这个香水。其实瓶子都不是很大，你别看盒子这么大。 对，其实 我这买完以后这是第一次打开。 原意带来的是伦敦、北京和纽约啊。其实北京系列是整个这个系列里出的最后一瓶，当时北京系列在征求大家味道的时候发出了五支试用装啊，大家投票你觉得哪个味道更北京，然后最后由投票得出了现在北京这瓶香水的味道啊。嗯，哎，闻一闻看看。 对，先闻一下， 让柯涵闻一下看看他的感觉感受是什么。 你现在喷的是哪一支？ 我现在闻的是北京。 北京他这边这么描述的，说香气很低调温暖，如同包容古朴的北京城，随着悠悠的檀香拖出一个人的内涵和品味。所以可能它的里面的主调会是以檀香为主的。 对，我是感觉闻到了一股那种古老的味道， 嗯， 古朴的感觉。 对， 嗯，然后 接下来你要闻哪支？ 闻纽约。 好， 纽约就感觉很清新时尚的感觉。 嗯， 纽约 是有一点吗？ 对，会有一点这样。 是这样， 我还没有找到纽约的描述。你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活力很动感 啊，在这边。纽约说，海风为追梦人带来了希望，干净澄澈明快的香气褪去之后，才是那个真实的大城市。 嗯，不错啊。 对，接下来你可以闻一下伦敦。 很喜欢纽约的味道。 伦敦是可能是古老的代名词，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从这香水里面闻到什么。 伦敦，其实我感觉它跟纽约的味道有一点像，但是也是非常，我感觉有果香和花香的味道在里边。 嗯，伦敦这里面有金酒， 你能闻得出来什么果吗？ 我闻不出来什么。 我觉得就普通人能闻出果香就已经也是挺不容易了。对对对对，这样我们让大师王哥见证一下。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有什么果香？ 不敢。 我来说一下伦敦这个描述哈，说伦敦是忧郁的，它的香味也是忧郁的，但同时它也是高雅和独特的。跟伦敦有关的记忆里总会有雨，会有金酒，也会有微笑。 嗯， 所以可能它会运用到这个气味图书馆里面比较擅长的那一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物品的，或者说是一些自然存在的一些东西的味道会融合在里面。你觉得这个伦敦里面会有什么？如果不看 这三款，它上面并没有写这个配方啊。 没有没有没有写、 没有写这个香调表啊。纽约是吗？ 对， 嗯，来，我闻一下，百香果、柚子、香橙，这个和 Moschino 那个爱恋爱 I Love Love 味道非常非常的像、橘子汽水，里面有一些百香果。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柚子或香橙的味道，香柠檬。 确实，柯涵说的对，纽约和伦敦你会混淆， 对，是橘子的味道， 它的味道会有一点相像、但是伦敦里面你能闻出一些雨后的感觉。 嗯，这个伦敦里面很明显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啊，它里面有很浓烈的这个茉莉花的味道，因为没有喷出来新的，我实在是不忍心喷出来， 没有喷过，你可以喷没关系， 我只能对着瓶口使劲的闻了啊，嗯。里面还能闻到一些鸢尾根的味道， 嗯， 味道可能会 鼻子太好使了， 会比纽约更加的端庄和成熟一些。如果按年龄来排序的话，纽约岁数最小，伦敦在中间， 北京这个肯定是最有历史的。 北京这个味道闻起来，说实话就是那种大殿推开的陈旧的楠木的味道， 对，檀香味很重， 金丝楠木的味道，对，是这种木质的感觉很厚重，里面可能会加一些焚香或者加一些沉香这样的东西。 好啊，把它们放回盒子了， 放回盒子。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香水适合叠喷吗？ 在我看来不太适合叠喷，对。 那纽约和伦敦这么接近也不行吗？ 不太适合叠喷。叠喷是这样的，多数呢配料越简单的搭在一起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祖马龙是不是很适合叠喷？ 哎，没错哈、祖马龙以及刚刚上市的 LV 的这个系列的香水都很适合叠喷，因为相对来说它们偏线性香，虽然看起来它们的配料也很复杂，但是气味元素越少的东西越适合搭配，因为相对来说像这个午夜飞行以它为例啊，配料表香水展 展示当中就能展示出60多种气味元素，所以它本身的结构已经很复杂了，就是你刚喷上和10分钟之后和5个小时之后闻到味道是完全不是同一款香水。 对，所以也建议大家在商场里面，如果你要挑一款香水的话，你要先进场，你今天开始逛之前，你先把它喷到你的那个试用条上。 对 对，然后你去逛 带走， 你在这个过程中不停地把它拿出来闻， 对 对, 对， 还是你喜欢的吗？因为是前中后都是你喜欢的， 对对对， 最后你就可以去剁手。 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说建议能够搭配在一起的混搭香水的，还是要选择三调并不明显的香水，两款香水来进行，否则很容易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气味上你难以承受的那种后果，以及衣服上可能会染色。 对，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王哥刚刚提到的 Louis Vuitton， 他们在时隔90年之后再次推出香水，这一次下推出了7款。因为我个人是这个品牌的一个拥趸者，所以我觉得我一定会集齐这个7龙珠。他们的瓶子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次知道他们推香水以后，我觉得哇，光看瓶子我觉得我一定要买回家。 而且这次国内的定价说实话还很良心，相比于国外的定价差不多也就每瓶贵200块钱人民币，200-300块钱。有这200-300块钱你省得等着代购了，对不对？ 对， 你省着时间了嘛。 瓶子很像咱们高中时候上化学课那个实验室的 瓶子，实验瓶。对对对对， 非常的简洁，就没有任何对，没有任何废话可说。我个人首先被吸引到的是这其中的风中玫瑰 啊， 我可以打开这是试用装，我现在手上拿到的一套全是试用装。 风中玫瑰呢也是接受度最好的一款，而且这个 你可以来试一下， 很百搭的一款。 王哥你可以先试一下。 对, 对， 风中玫瑰是整个系列里面就是试用性接受度最高的一款了。 他的介绍里面说他用的这个玫瑰跟普通的什么大马士革玫瑰什么的可能还不太一样，说世界上有一种玫瑰是不带刺儿的，在法国的格拉斯，枝条是光滑的，然后他对气温啊对水土啊会有很严格的要求，而且他的说法是一个枝条只会开一朵花蕾，所以这样的花可能会相对更珍贵一些。 而且格拉斯是世界珍贵的香水材料的原产地，香奈儿5号自己就在格拉斯是有专属的玫瑰园和茉莉园的，所以格拉斯也是世界著名的香水小镇，要是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 它的这个主调的香水用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玫瑰，叫五月玫瑰， 格拉斯的五月玫瑰， 也叫千叶玫瑰。对，接下来这一款名字叫巅峰香水，先让这个柯涵闻一下，能闻到一些刚才可能闻到的香水里面会有的一些成分。 感觉我鼻子现在已经 湿灵了。他觉得他鼻子已经 湿灵 了， 很正常。 让王哥闻一下吧，它里面 湿灵的时候不要去闻这个咖啡豆，因为咖啡豆它是神经中枢兴奋，只会扩张你的血管，但其实并不会帮你清除掉那些味道，所以这时候还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 他也闻了很多了 啊，淡淡的一些白花，淡淡的一些白花， 玫瑰和铃兰，不是玫瑰，茉莉和铃兰在里面， 淡淡的一些白花，铃兰和茉莉是标准的小白花，白花呢可能会招很多朋友的喜欢，但是因为它由于银朵含量成分比较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白花比较臭，当你闻着浓郁的栀子花、茉莉花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熏的臭的感觉， 对对对， 所以所有白花系的香水建议大家少量喷浅，不要喷太多，很容易晕香。 但是你不觉得这一款巅峰的香水，它把这个茉莉跟铃花调和得非常的好，这个度把握得很好。 没错没错，它还是一个意义上的小清新啊。 所以我觉得喷完以后是那种女同事不会对你瞟白眼的那一种香味， 小白花。对 对, 对， 人畜无害。 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有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棒，叫倚靠香水。我们来打出来闻一下，这个其实跟刚才有点像你所说的那个食品的那种香调，因为有香草在里面， 这里面有香草，有顿加豆，非常明显的顿加豆，顿加豆这已经是东方美食调了。 来，你尝一下，尝一下， 尝一下，尝一下，没错，尝一下，这说的没错， 感觉有那种 而且闻到了温暖的感觉，对吧？ 很暖，就很热情。 东方香调，尤其是东方美食调，会给大家这种感受。 我觉得适合冬天。 秋冬季节，对对对对 对， 凉的时候会比较合适哈。 哎，闻起来很好吃。 我们闻了几个了，风中玫瑰、巅峰，然后倚靠，接下来闻这个湍流， 湍流， 湍流。我觉得每个名字都很炫酷。来， 湍流闻起来，蜜蜜绿绿晚香玉，蜜蜜绿绿的晚香玉。 黑加仑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你再闻一下。 黑加仑我暂时还没有闻到，但是我闻到了晚香玉。喷出来，再回头喷出来喷一下看看。 晚香玉应该也算是花香， 白花，大白花。 对， 晚香玉是大白花。晚香玉给大家带来的感觉一直是比较肉欲的，因为它带有一些黄油的那种汁感， 不是脂粉啊，是油脂的感觉，所以想象一下羊脂球的感觉，对吧？晚香玉是很肉欲的感觉，所以不太适合。 接下来这支里面有黑加仑， 这支有黑加仑、啊，对，醋栗叶黑加仑可能会有一些这种。 这是暗涌 偏青绿味道的果香， 这个闻起来很清新， 对， 很醒脑，很醒脑，对 对，青绿味道，哇，是吧？ 这是暗涌，对。 你闻来闻去最喜欢哪一支？ 现在咱们已经闻了五支了，已经闻了，对。你可以去那边说哪一支，你可以不记得名字，但是可以说花调， 是 香调， 倒数第二支。 倒数 反香玉那一只， 你靠那只哈，就是刚刚说有肉欲感的那一只， 有肉欲感的那一只、 接下来这只沉醉， 哇，沉醉，我闻到了玫瑰，我闻到了玫瑰、这个玫瑰味道带有一点干玫瑰花瓣的陈旧感啊，我闻到了玫瑰，但是跟刚才一开始的那个第一支、 风中玫瑰不一样 啊、不一样、风中玫瑰比它更水灵一些，所以我觉得同样是按年龄层来说，我觉得它年龄层可能会比那个风中玫瑰，所以说 它很适合气场女王那种、 稍稍再大一点。 这样我们还剩两支没有闻哈，我们一边先闻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第三个环节，要不然时间会不够。今天闻香水，女生真的是欲罢不能， 根本不能停。 进入到秘密花语，看一看今天有没有精彩视频给大家放送哦。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们秘密花语的环节当中会邀请到大家来吐槽一些你最近觉得有点就是想不明白的一些事情。我们今天有一段视频是我和我的一个同事一起来通过大家的吐槽然后来翻拍出来的一个小剧场的一个小视频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大家可以来支支招。 哎，亲爱的，我好痒啊，身上。 哪儿痒啊？ 这么多东西哪个是啊？哎呀，哪个是啊？看起来不像。珍珠粉不是，哪会有这么大？难道是这个？ 钻石铁冠，每一面都非常的高端，奢华上档次。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打开看看，闻一闻。有痱子粉的香味，应该就是它。 亲爱的，可以你快来帮帮我吧，好痒啊！ 我不去啊， 我够不到。 不去！ 哎呀，求求你了！ 哎，不去！自己抹。 哎，亲爱的，我用完了， 怎么样？ 很好用，特别那个海绵很舒服。 好咯，剧情就是这样子了。有一个女生，她的男朋友屁股上长了痱子，然后呢她就把女朋友的散粉当做痱子粉涂了很久，而这个女生一直不知情，把那个散粉继续在脸上涂，就是这样的故事咯。 对啊，还有这样叫了保洁阿姨，然后发现在用那个 CPB 的洁面皂，在用奥伦纳苏洁面皂在洗袜子洗抹布洗内裤，哇， 好心疼。在看这个视频的同时，我们也继续在闻这个 Louis Vuitton 推出这个香水，我个人很推荐给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的男生，或者我觉得这款香水女生也是可以闻的。它的名字叫闪耀，因为这个香水里面加入了 Louis Vuitton 自己才有的浅色皮革的味道、所以如果你觉得我的薪水可能还买不起他们家的包包的话，买一瓶这个香水就可以了。 如果划算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家香水比包包贵多了。 是用起来会更费是吗？ 不是，而是按它的毫升数，或者说按它 的，因为包包买了毕竟会一直在嘛， 对，按它的使用的每次成本来说，你会发现它比包贵多了， 但是单价其实是可以让你入手的。 哎呀，这样干嘛要算那么细呀、对不对，花钱就好了嘛。 好了，谢谢王哥，也谢谢柯涵。这样节目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咱们交给柯涵的表演区，然后给我们带来这首歌，能唱多久唱多久好吗？今天实在是闻香水这个时间占据了很大的一片空白的时间。 柯涵又漂亮又有才华， 对，我们把 CDR 推上，然后给柯涵放上咱们的这个伴奏，他要演唱的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Just too good to reach you.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